端式，第一个就是逃避，第二个就面对它。但是我们基督徒，我们面对考验必须正视考验，所以这个题目讲正视考验。要正视考验简单吗？而只是我们可以来看看一下，如果我们要正视面对考验，我们要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特质，那是什么？忠贞。对了，我们面对考验要忠贞。忠贞是什么意思？忠贞就是你不没有恶心，就是坚持到底，相信一样，这样子我们才能够面对这个考验。基督徒必须采取这个工作，就是要面对。然而需要面对这种考验容易吗？对了，我们要面对考验并不容易，最大的原因就是我们的考验是撒旦这个世界的王施加的，所以撒旦肯定的不会放弃耶稣的任何一个门徒。所以如果我们考虑一下，看看我们的生活环境，我们的生活面对考验吗？面对压力吗？对了，有形的或者是无形的，我们都面对考验。我们来举一个例子，如果我们每生活的每一方面都会面对考验，这表示什么？生活的每一方面就是表示我们生活上的一切行动一切行为都会面对挑战，面对考验。比如我们的工作，我们身为父母养家，或者是我们的社交活动，我们的娱乐，都面对考验。我们举一个例子，比如工作养家，很多在争议的人，对了，他们爱上帝的话语，但是面对工作养家的职责，儿子要读书，费用，老板要你工作长时间，你本身要赚多钱，对了，这些生活的考验，虽然是一个必须，可能你觉得要去尽力做的，但是这种考验就影响到你对上帝的服务，这就是生活各方面。还有呢，关于社交娱乐，工作之后可能老板叫你去一筹应酬，或者是你生活之间你有一些社交娱乐，那你社交娱乐方面你要面对什么呢？对了，整个世界都受撒旦影响，你的娱乐方面你要去注重吗？有的人就是觉得他自己清醒，觉得哦，这是小事情，不要去理他。然而，你就面对了考验。对了，生活考验并不容易，所以我们要怎样应付呢？这些生活各方面的考验呢？我们来看上帝的话语。我们来打开圣经，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一节开始。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一节，这边念到：只要你们听过他的话，受过他的教导，就知道了，因为耶稣教导的是真理。对了，我们是基督徒，来机会读圣经，我们有没有像这个经文所讲的吗？因为我们知道的是耶稣教导的真理，他只是觉得哦，圣经是一本好书。好书跟真理之间的差别是什么？这个是真的道理，只有这个真理能够帮助我解决我生活上的每个问题，甚至面对考验。真理记住脑子，这是真理。二十二节，你们学过要除掉旧品格，这旧品格与你们以往的行为一致，随着骗人的欲望而渐渐腐化。对了，二十二节讲了吗？他讲我们的旧品格还没有认识真理之前呢，我们的一切品格能够腐化我们。你认识真理之后，你觉得你是不是要把这个旧品格改掉呢？因为它腐化你，所以这个二十二节讲了吗？他讲你们必须除掉旧品格。如果我们学圣经，我们旧品格还保留在那边，这句话有发生在你身上吗？对了，要除掉旧品格。我们看二十三节，要不断更新你们的思维模式。 什么叫做不断更新？对了，你旧品格可能有五六样，你改了两样、三样可以吗？而且改了，可能它又要来，所以我们不断更新，一直警惕自己，上帝的话语有没有应用在我的生活上？所以不断，所以我们意思就讲，我们要不断研读圣经，让圣经的话语采集作用。二十四节，而且要穿上旧品格。这种新品格是按照上帝旨意创造的，反映出真实的正义和忠实。你的二十四节讲了，我们不穿上，就是我们的旧品格腐化我们。现在我们不断改变，我们就换成一个新的了。就像你旧衣已经脱掉了，穿上一部新的，旧品格就慢慢的除去。这就是我们读圣经要把圣经当作是真理，才有。才能改变你的旧品格，穿上新品格。然而你这样做，撒旦会放弃吗？撒旦还是不会放弃。为什么我们知道呢？我们再看以弗所书四章，同样的四章，现在我们来读第六章，对不起，第六章我们现在来看第十一和十二节。这边讲呢，要穿戴上帝赐下的全副盔甲，使你们能够站稳，抵抗撒旦魔鬼的奸计。你看十一节了没有？他讲这种对抗是撒旦对手，我们的对手。我们要穿全副盔甲，为什么要全副？对的，如果你漏一个洞，一个盔甲你没有穿上，那个弱点撒旦就攻击了。这表示什么？撒旦看清楚我们每个弱点，撒旦很厉害。所以我们对手是撒旦，我们就要穿全部盔甲，密密麻麻的把你包住。为什么呢？因为这边讲了奸计。什么是奸计？撒旦很狡猾，可能他用好听的一方面你误解误事到了，他就攻击你。所以他很狡猾，狡猾可能在好的方面向你引诱，他不是直接的攻击你，用另一方面来引诱你，这就是奸计。接下来我们再读十二节，因为我们有一场搏斗，不是对抗血肉之躯，而是对抗那些执政的、当前的、统治这个黑暗世界的，对抗天上的邪灵。看到撒旦的势力吗？他是黑暗这个世界的首领，所以我们跟他是一场搏斗。什么是搏斗？生死战。你只有战，如果你没有站，你妥协，你迟早还是会死。这就是波动，一个很残酷的场面。对了，所以从这边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面对的考验是非常的严酷的。所以怎样保持忠贞呢？我们面对这样大的敌手，我们要怎样保持忠贞？我们可以注重三方面。第一方面就是在家庭里保持忠贞。我们看看现在我们的家庭，不要看世界，看看我们本身。我们现在家庭面对很多问题，有的不在真理不要讲，甚至有的在真理了，我们也在面对问题。为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些记载。儿童当作父母了，他们这样记录，儿童怎样教导呢？我们来看一个记录，在美国，有一位诺贝尔得奖人，他的名字叫阿利克西斯·卡雷尔。他在他的一个很著名的书写什么呢？莫测高深的东西，人。他讲人是一个莫测高深的东西，他把人生称为东西。他这样讲，他这个书里面这样警告，他讲现在的社会所犯的一项严重的错误。他讲我们世界人类犯了一个很严重的错误，是什么？让学校完全取替了家庭的训练。母亲把儿女撇在幼儿园，进来更有日间托儿所。他讲了，我们人类社会犯了一个很严重的错误，就是什么？把学校代替了家庭的教育，甚至呢，把托儿所代替了母亲的教导工作。他讲这个是非常严重的，这个事情发生我们周围吗？对了，甚至发生世界各方面。 另外我们再看一个英国教育部大臣他讲说，这个名字叫基恩·叶布斯，他说，他讲，如果想毁灭一个国家呢，最先的就是削弱他的货币。一个国家如果你要毁灭他，他的货币你给他削弱，整个国家都垮了。他讲啊，如果要毁弃一个社会呢，最先就是腐化他的儿童。一个社会被毁坏，首先要毁灭到儿童。但是现在我们呢，社会面对什么？把儿童的教育放给托儿所，放给学校，这是一个毁灭的过程吗？对的，我们正面临了。我们现在谈青年，这边在美国一个法官，他形容青年美国的情况，他说什么？他讲现在的美国青年很难管教，很容易暴怒，而且呢，犯了很多的年轻人问题。三个，他讲他们很难管教，但是呢，很会发脾气，而且年纪轻轻已经犯了很多的社会问大问题。这是一个法官所讲的。另外，我们再来看一下，他讲啊，每年美国的记录，他讲每年呢有300宗儿童杀死父亲的案件。美国一个报道 Detroit Free Press 他讲啊，每年有300宗啊儿子杀死父母的事件，开玩笑，严重吗？对了，我们比较社会的情况，我们来看圣经怎样教导我们的家庭教育。我们来打开一些经文，或者是我们再看一个例子，刚才谈到儿童青年，现在我们谈到社会的父母。他讲这边有一个报道，在美国，他讲有48%的美国人每个星期都有去教会，而且有88%呢父母是在教会里面结婚的，但是他的离婚率呢高达3倍，甚至呢同居案呢5倍，非法离婚案呢增加4倍，堕胎呢3倍。他们就教会88%结婚了，在教堂里了，但是他们的离婚率、他们的同居率、他们的非法婚姻率，再加上他们的堕胎率呢，3倍以上到5倍，怕冷吗？这就是谁先讲。好，现在我们来看耶和华上帝的家庭安排是怎样的。我们打开以弗所书5:22-25，22节讲了，讲做妻子了该顺服丈夫，就像顺服主一样，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正如基督是会众的头，会众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应该怎样，凡事顺服丈夫。做丈夫的，你们要继续爱妻子。以弗所书6:2，要尊敬父母。你看到吗？这边谈到妻子，谈到丈夫，谈到儿子，谈到父亲，都有一个很好的安排次序，而且每个就要顺服、尊重、尊敬。这样子的社会，这样子的圣经教导，在社会你看到吗？如果看到，就不会刚才所举例的那样多的例子了。所以才前几个礼拜我们学到挪亚方舟要安排一个家庭崇拜，看到我们的弟兄是怎样做安排吗？对，从圣经里挪亚的例子做了一个很好的家庭崇拜。好，现在我们谈的家庭家庭，我们现在谈第二点，就是忠于上帝的组织。我们看到我们的组织弟兄姐妹都有一种很好的品质，就是爱心，他们互相尊重，不管是长老，不管是弟兄，不管是姐妹，甚至我们分区监督，都是一律是同工，上帝的同工。我们就是以谦逊的态度敬畏上帝来对待弟兄姐妹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我们看一节经文，约翰一书四章二十节，这边念到，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上帝。 对很多人讲爱上帝，爱是爱上帝，但是这边讲什么？如果你不爱弟兄，能够看见的弟兄，你要讲爱看不见的上帝。如果你爱上帝，弟兄你又跟他相恶对待，你爱上帝吗？没有。所以看你看的东西，看到的东西，你讲你不爱，你怎样能够爱看不到的东西？很简单，很直接告诉我们，如果你爱弟兄，你爱上帝就爱弟兄。所以长老在会众里面，他不是完美的人，每个都是不完美的人，他有自己的缺点。对了，长老也是跟长老，但是我们有看到一些甚至在马来西亚会众，一些弟兄或者是一个姐妹跟另外姐妹不和，他离开这个会众去别的会众，一个弟兄跟长老不和，他离开这个会众去另外一个会众，应该这样做吗？对了，我们来看希伯来书13:17，13:17这边念到，要服从那些在你们当中带头的人，愿意接受他们的指示，因为他们对恪守你们，时刻守护你们，而且要向上帝交战。你们这样做，你们就可以喜乐地履行职责，不用叹息，不然你们就有损失了。对了，他讲长老是带头的，他是肩负我们守护我们，他们要向地交战。所以如果他没有这样职责，我们就要以喜干让他们喜乐地从事上帝或者是上帝吩咐的工作，或者是履行他的职责，这样子我们就不会损失。看到吗？这边上帝提醒我们，如果我们不服从长老，我们就损失；如果我们不服从上帝所做的安排，我们就损失了。对了，这就是上帝教导的精神。所以我们来看第一次世纪的例子，做了这样子的安排，但是会众里面是不是还有弟兄有这种不平衡的态度呢？的确有，你看第四世纪例子。所以当耶稣教导他的门徒的时候，他说一句话，他讲谁吃我的肉喝我的血跟我才会跟我联合。很多门徒离开了，他讲这个这样怕人的话我哪里可以接受。后来耶稣就问彼得，他跟彼得说，他跟相纳的十二门徒说，他讲你们也想走吗？彼得怎样回答呢？他讲主啊，我们还归于谁呢？你是永生的上帝啊。对了，我们认识真理，刚才讨到真理，你离开真理你得到保护吗？你还什么得到保护？真理，上帝的真理，你离开了你能够得到好处吗？有更好的方法？彼得讲没有了，真理我们要跟从。对了，所以我们谈了第四纪，我们现在谈了现在，现在我们读圣经，或者是我们读这些经文先，我们打开马太福音24，看上帝怎样做安排。24:45-47，45-47，他讲到底谁是忠信律治的奴隶，要主人委派管理他的仆役，在适当的时候给他们食物呢？他的主人来到，看见奴隶正这样做，奴隶就有福了。我是在告诉你们，主人会委派他管理所有财物。对了，这些经文讲得很清楚，我们地上上帝委着一个主治，这个主治就是提供我们的灵粮，而且呢这个主治称为忠心律治的奴隶，他会好好处理上帝的或者是耶稣的门徒在地上所一切的灵粮供应。所以他讲什么呢？我们就要听从这个主治的吩咐，这样子我们就有福了。对了，主治有时做一些调整，我们会跟从吗？可能我们觉得不明白，我们会跟从吗？好像马哥各地的哥哥以前讲是撒旦，现在讲不是列国，1914也是有做了一些更改，我们服从吗？对了，服从。如果你不服从，还有其他方式吗？没了。彼得讲了吗？我不服从你，我要服从谁？ 对了，这就是我们的态度。好，现在我们来看到第三点，我们谈到家庭，谈到组织，现在我们谈到个人，我们怎样去自行去履行传道使命。我们知道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的一生就是为上帝服务传道工作，他本身讲我是为这个工作而来的，而且他曾经三次的跟彼得谈话，他问彼得你爱我吗，我都讲我爱你，问了三次，但是耶稣的答案是什么，他不是讲怀疑彼得爱他，他讲你要喂养我的羊群。喂养是什么意思？对，把上帝的话语传达给门徒们，就是你爱我的方式。跟彼得讲了这，而且三次一直提出喂养我的羊群。我们有什么感觉？我们讲喂养上帝的羊群，对，传道使命很重要。所以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读到彼得的记载，我们有没有去想一想，为什么上帝耶稣三次问彼得你爱我吗，但是谈的问题跟喂养我的羊群有什么关系？对了，他讲你喂养我的羊群就是爱我，所以讲得非常的清楚。还有一个，我们来看圣经怎样提醒我们。我们来看彼得前书四章三节，以前你们按照列国的人的意思生活，但以无耻的行为犯众的欲望，纵酒欢欢经营以及拜偶像的不法行为，花掉的时间已经够多了。第二，圣经提醒我们，我们以前还不单是真理，甚至以前我们很多的行为就是一个但以无耻的行为，我们花的时间太多太多了。我们认识了圣经之后，我们还要花那些时间吗？我们时间很少了。他讲你们已经花的太多了，现在要抓紧时间为上帝服务。我们再看四章六节，他接着这样讲，他讲因此好消息也传了使人，这样虽然世人按照外在条件评判他们，在上帝眼中他们却是活着的，因为他们顺应神圣力量的指引。你看四章六节强到两个人强烈对相对支持，他讲了你们好消息传给了死人，这个死人什么？我们以前的作为，以前我们是死人，但是如果你死人悔改了，上帝讲什么呢？他们却是活着的，看到吗？你看上帝的心系多么的重要，他用死人去对比，以前我们是死人，现在我们活了，为什么我们活了？我们听从上帝的教导，现在一个职责给我们传道，我们要传给死人，让他复活，让他活回来，看到吗？传道工作的重要吗？对了，传道的工作非常非常的重要。好，现在我们来总结，我们问问自己，怎样正视考验，保持忠贞？对了，上帝很多方面，我们这边举例四个方面，怎样能够正视考验，保持忠贞？这边讲到我们要问问自己，所以自己对自己最清楚，我们要去问问自己。第一，研读圣经十分重要。我们怎样了解这个支持？研读圣经十分重要，就是我们研读的方式，我们的研读的圣经方式不是进脑，要进心，这就是研读圣经的方式，静心去感受它，去体验它，去自行出来，出于你对圣经备受感动所启发的。读圣经要用心。第二，要谦卑顺服加上遵行。对，可能我们很谦卑，圣经所借力去教导我们，哦，对，圣经讲得很对，对，我们顺服，但是你有遵行吗？你做出来吗？你读到圣经，圣经讲要传道，哦，传道很重要，对，你明白传道很重要，对，传道是救人的工作，你有去做吗？对，遵行。第三，信心。我们有信心吗？什么叫做信心？你读圣经，你把圣经当作是真理吗？还是一个道理？哦，圣经就是一本好的书， 教导我们怎样做到。但是真理，如果是真理怎样？真理的道理完全不同了。真理就是讲不变的事实，道理各种环境可以做改变，改变。所以真理就是不管怎样的环境改变，它就是真的。道理这个时代可以用，下个时代也不可以用了。圣经就是全部从头到尾就是使用。接下来最后一个是叫坚信耶和华关心你。我们读圣经，上帝讲了一切，但是上帝离开我们这样远，上帝这样伟大高高在上，他真的关心我吗？他是能够救我吗？我这样多的缺点，我跟杀人犯，我是一个罪犯，我是某某某某某某，上帝真的关心我吗？使我能改变吗？有 我有机会吗？对的，要记得你读圣经要相信上帝关心你。好，我们来看最后一节经文，彼得前书五章九跟十节，九跟十节他讲要站稳立场，抵抗他，这个他就是撒旦，信心坚定，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整个弟兄团体正在经历同样的苦难，那位赐下一切分外恩典的上帝通过基督呼召你们去得享他永恒的荣耀，在你们受过短暂的苦难之后会亲自完成你们的训练，他会使你们坚定，使你们刚强，使你们站稳。对了，他讲了吗？第九节，站稳立场，抵抗他，抵抗撒旦。站稳是什么？你不会跌倒，站得坚坚强强，稳稳当当，不会跌倒，站稳。而且接下来他讲，信心要坚定，你要相信你所跟从的是真理，你的幸福，你的将来是靠这个真理赐给你的，所以要信心坚定。接下来他讲了，整个弟兄团体，你不是孤立作战，世界上整个耶和华见证人团体都在你旁边，不单单天使，还有我们地上组织都站在旁边，我们一起战斗。而且他讲了，这个苦难是暂时的、短暂的，现在我们面对的问题是短暂的，要相信上帝，上帝会把这一切除掉。而且他讲这边有什么？讲到一个永恒的荣耀，我们这样做是一个很荣幸的事情，必须这样做，因为上帝吩咐我们，而且我们刚才所读过了，我们相信上帝关心我们，这是一种荣耀，而且将来会得到大大的祝福。好，讲到这边完了，我们来最后总结，我们来用一个例子，这个例子是什么？当你驾车，你看到红灯，你要闯过去吗？这是个人的态度。很多人是讲什么？他讲红灯肯定了，在根据法律，红灯是要停止，不可以闯出去。但是在某种情况，我们可以闯红灯。在什么情况？警察周围没有警察，或者是看看，哎，真的没有什么车。走，对了，我们如果读圣经是以这种态度，会什么问题？对了，他这边讲了，他讲你停，看到交通灯你停或者不停，是因为警察在那边，还是你尊重法律？法律是无形的，不在你的面前，但是法律在你的心里，在你的脑里。他讲，如果你要需要一个强大的推动力，背后就是有那个律法的存在。所以当你读圣经的时候，你就是要把圣经深深记在脑里。这种事情发生，面对考验的时候，或者什么事情，我应该这样做还是不应该这样做，或者是人家看旁边没有人，我做人家不知道我就做吗？对了，所以如果你看到红色的交通灯你不闯过去，不单单是律法在你的脑里，最重要是什么？因为你珍惜生命，你爱邻人。如果万一你闯这个红灯，一个人走过去，砰，发生意外。如果你看到红灯，你停，人家走过去，你不会撞到。所以你知道，你尊重立法是因为你爱人、爱生命、爱邻人。 所以我们学圣经一样，圣经的律法在那边。对了，我们面对考验在那边，我们要正面面对它。对，我们正面面对它，但是我们要忠贞到底，这样子这个律法才能够在我们的心上。我们就好像面对这个交通灯一样，有警察在，警察红灯我停，就是这样啊。所以这边我们谈到啊，上帝的话语是一种推动力。所以当我们面对考验的时候，我们要记住上帝的话语在我们后面，就是如果你上帝的话语在你后面，这样子你面对考验的时候，你不单单正式面对它，而且你保持忠贞到底。好，谢谢。